Shimmy shimmy coco pop, I think I like it. 心跳像 down down， 享受着微醺。闭上眼睛，自由坠落，怯懦中间，让这瞬间带我向你温柔到满面。 我那冰墙连帽，有口气都笑脸，音墙都先缺陷，谁没招？ It goes down down baby， 让身体跟着动。 It goes down down baby， 闭上眼跟着我。 We going go go pop， 神秘神秘 Coco Pop， I think I like it， 就没到 down down， 脱下这腼腆，不用想不用听，别乱想别乱想，全中这感觉，向前这美丽的，享受着静静的 baby， are you down？ 当中最后一页， 只有你我的夜， 请靠过来，值得面对面。 眼神里的光芒，不断对我说， 像个 掌控吧，也渴望你闪躲，在什么时候，就在这时候。 Let's go， it's our party， go go， 让身体跟着动。